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49集宠爱。众人在离开止铺较远的一处墙头落下，隐蔽起来。因为地方高，所以正好看到院子里的情况。就见里边的伙计卸货之后，把棺材板撬开，从里边弄出东西来，大包小包都是用黑色布包着的，不知道是什么，全部装进一辆马车里。 什么东西？ 看不清楚。 方爸那群人躲起来就不见了踪影，会不会跟他们有关系？ 可能。走近看看。 慢着。 折影就要过去，不过却被白玉堂一把拽住，两人疑惑地看他。 再靠近就会被发现了。 白玉堂说着，指了指院子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就见从里屋走出了一个老头。紫影和折影不认识，但是白玉堂认识，那就是能变风声的贯耳。虽然传说中贯耳应该已经死了，但是此时却好好活着，也可能是别人假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是真的，一旦被发现了可能打草惊蛇。这时就见那辆装满黑色袋子的马车悄悄从后门驶出，向远处跑去，贯耳就站在车尾警惕地盯着四周围。紫影和折影看白玉堂， 怎么办？ 你俩盯着纸铺，我去跟。 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 多个人多个照应啊。 紫影也不太放心白玉堂一个人去，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回去怎么交代？白玉堂皱眉看着他俩，心说这俩当他是小四子。紫影和折影对视了一眼，知道再说下去白玉堂要不开心了。 路上小心。 白玉堂望了望天，跟着冠儿他们的车队去了。白玉堂跟得很小心，跟得也比较远，一直跟到了开封近郊的林场。那片林场后边连着草场，是一大片荒地，本来这里也曾经做了一个围场，不过有一次野兽逃出来伤了人之后，赵真下令废止了。贯耳的车马进了围场之后，朝着城外的方向走。 他们要出城。 白玉堂就这么一直跟着，从开封城一直跟到城外，穿过山林到了一处山沟里。白玉堂站在山头往下望，就见山谷里有好多营帐。贯耳他们的马车进去之后，由手下出来，将黑色的包提进帐篷里。没一会儿，还有别的人从军帐之中走出来，来回走动的人里面好几个熟人，比如说之前那个神神秘秘从方霸他们军营被送出来的被称之为鬼使的男人。白玉堂见四周围防御很严密，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个营地。方霸的兵马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都要集中到这山谷应该有些难度，估计还有一个地方躲藏。白玉堂为避免打草惊蛇，就决定先折返。当然了，这个点该给那猫买早饭了。白玉堂将跟踪的经过说了一遍，他交给紫影他们的那张牛皮图纸是开封府近郊的地形图，临走的时候紫影他们给他的，好让他方便勾出路线，一来自己防止迷路，二来他们知道路线之后也好准备埋伏。展昭听完白玉堂的叙述也十分好奇，用棺材偷偷运了什么进来呢？ 那么那个贯耳呢？他没发现你？ 好像并不如传说中的那样神奇。 也许又是个假冒的，如果是真的贯耳啊，我和这老鬼都未必能跟得住而不被他发现。 这么厉害？ 都跟你说了，这跟内力深浅无关，人家有天分，当然了，对方可能是故意整出了这么个人来，好让我们不敢跟踪。 对方应该不知道我们破解了面人血咒这个谜题。 展昭吃了早饭觉得挺饱，再加上白玉堂安然无恙回来了，以至于他心情也不错。 赵普倒是可以利用这个先机，可惜方爸又鲁莽又冲动，若是能让他知道方俊真正的死因，他也许会醒悟。 众人交谈着，就见公孙一直沉默不语，小四子见他心不在焉的就问了一句： 爹爹， 嗯， 你怎么了？没睡饱吗？ 没有呢。赵普兵马走了吗？ 赵普很聪明，将兵马拉开远离开封城，大概也是要有一个缓冲地带。先生觉得有什么不妥？ 倒也不是不妥，就是你们觉得那些人为什么有胆子跟赵普斗呢？ 众人都看公孙，哟，这算夸赵普呢？ 的确很奇�怪，赵普现在手上10万人马都是精锐，先不说外围接应的人马，还有西北的人马，单说这10万，让辽国西夏哪怕拥兵30万也不敢轻易与之抗衡。为什么对方只有方霸那小小4-5万人马就敢对着干呢？ 的确很可疑。 如果那4-5万都是面人呢？ 众人微微一愣，也都脸色严峻。 如果是50000个不知道痛，砍了也不会流血的活死人，那的确战斗力会惊人，就算不输，赵家军也会损失惨重。可如今我们算是掌握了面人的弱点，就是放火烧，但这一烧50000个无辜的士兵就要惨死。 那些士兵中毒后还有救吗？ 有的，但是要尽快。 那就要先找到那些士兵，那些士兵在哪儿呢？ 众人决定分头调查，展昭和白玉堂决定先带着殷侯和天尊去一趟那个营地，目的是偷出一个黑包来，看看里边究竟有什么。这营寨可谓是守卫森严，不过以天尊和殷侯的内力潜入应该不成问题，能偷出东西来的也就只有他俩了。而且军营不比姚记纸铺，军营内毕竟比较嘈杂，也不怕那个贯耳是真还是假。展昭和白玉堂到了军营外面，果然看到了远远查看的星影和赤影。两人一见四人来了，都十分欣喜，星影就拜托天尊和殷侯能不能偷出一个黑包来。众人观望了一下，发现所有的黑包都被集中储藏在几个军帐里，而且四周围守卫森严。天尊目测了一下，看了看殷侯，展昭攀着殷侯的肩膀小声提醒： 外公，不能打草惊蛇。 殷侯摸了摸下巴，似乎是在考虑怎么进去。 有没有老鼠啊？ 展昭顺手抓着白玉堂的胳膊送到天尊眼前，天尊嘴角抽了抽，心说殷侯这外孙真皮呀。殷侯也哭笑不得，让青影帮忙去抓只什么动物来。没一会儿，青影抱着一只挺漂亮的小狸猫跑来了，那狸猫还傻呵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样子。殷侯一手提了，和天尊使了个眼色，天尊点点头，于是两人都向那营地掠了过去。山上众人看着都不敢出声。就见殷侯先落到了一处枝杈上，隐藏在树冠之中，随后将那只狸猫往其中一个守卫身上一扔。那守卫一惊，痛得蹦了起来，就感觉什么东西掉自己肩膀上了，还抓了一下。原来是那只狸猫被扔下来了，巨高，正看到个士兵赶忙抓着他肩膀，狸猫的爪子透过了软甲，抓到那士兵的肉了。那士兵疼得直蹦，其他几个士兵以为有情况都围过来看，就见是只狸猫仓皇逃窜。那士兵揉着肩膀跟众人说没事儿。就在这个当口，天尊一闪，跟个影子似的闪进了帐篷里，青影张大了嘴。 啊，好快！ 天尊的如影随形明显比你快啊。 当然比我快，比我慢还得了啊。 青影轻轻戳了戳赤影，让他看白玉堂和展昭的相处模式。 怎么了？ 哎， 我头一次见到占白玉堂便宜还没挨揍的人哦，白玉堂真是很让着他呀。 赤影听到青影的话若有所思。 让啊？ 不是让吗？别人都不敢惹他，就展昭一直惹他，他也不翻脸。 与其说让，不如说是纵容吧。 赤影犹豫了一下，笑着摇了摇头。青影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拿胳膊撞他。 怎么样啊？ 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一种宠爱吧。 宠爱？你是说白玉堂宠着展昭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